标的的部分。好啊，告第一告两个诉讼标的，第一个诉讼标的叫确认本票债权存在，来，这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程序不合法，理由他考你什么呢？253条，同一事件，这个不再重复，相信你观念很清楚。 B 已经先告 A， 本诉已经先告 A 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了，然后你反诉 A 又列 B 确认同一个本票债权存在，这是标准的诉之三要素一样。为什么呢？当事人互依地位，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统一，诉之声明正相反，存在不存在，同反的正反两面，刚好考你253条同一事件的解释。借这个题目很快复习一下，那当然黑板上是简化的写法了，你自己写考卷的时候要像书上内容一样论述一下为什么是同一事件，为什么构成253，要把我们刚刚念的那些观念诉之三要素呢简明扼要的交代一下。因为当事人同一互异地位，诉讼标的相同，同一个本票债权，诉之声明正相反，所以呢也被评价为同一的声明，因此呢诉之三要素完全相同，本反诉间当然构成同一事件。好，这是第一个诉讼标的的部分。再来第二个诉讼标的给付票款的部分呢，程序上完全合法。合法的理由我们先前已经提到过了，因为这个给付之诉来讲呢，跟前面白色粉笔本案诉讼诉讼标的跟诉之声明都不一样，请求权本身跟基本法律关系本身呢并非相同的诉讼标的，这是我们先前在讲253同一事件概念的时候反复跟你强调的重点。本票债权本票的法律关系本身呢是一个诉讼标的，但这个基本法律关系衍生出来的具体请求权跟具体形成权又是另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所以法律关系本身跟法律关系衍生出来的请求权通说实务上已经评价为不同的诉讼标的了。既然是不同诉讼标的，后诉 A 要求 B 呢给付票款，程序上当然合法，并非同一事件。这是呢第一个部分，针对 A 告 B 呢是否合法的一个讨论。那紧接着，那 A 列 C 为反诉被告所提的反诉是否合法呢？那同学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了，你要旧题新解。79年的考题呢是旧法时代的背景，可是呢如果你依照89年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来解答的话， C 的部分你首先要面临的重点就是反诉的主体是否合法。所以他现在是在考你呢新修正后的259条啊，礼拜二我们怎么说啊，放宽反诉主体的一个资格要件，现在呢与本案诉讼有合一确定关系之人呢都可以成为反诉被告，所以 C 在旧法时代是一定不可以成为反诉被告的，因为在旧法时代 C 并不是本诉的原告，所以这个第二小题在旧法79年背景下反而好写，两行就结束了，不能列 C 为被告，因为违反259条反诉不合法。可是反而旧题新解之后呢，第二小题你要稍微花一点的篇幅，因为259条修正了放宽反诉被告的范围，反诉被告现在呢只要是跟本案诉讼间有合一确定的关系的话都可以呢成为反诉的被告，不以呢本诉的原告为限。所以你在评价 C 到底能不能成为被告的时候呢，重点就在于呢书上讲的啊 B 跟 C 之间到底有没有法条上所谓的合一确定的必要。如果有的话，依照修正后的259条就可以列他为被告啊，如果没有的话，很抱歉，程序不合法，欠缺反诉主体资格。因此重点在于 BC 间呢反诉被告 BC 间有无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他的考点反而是在跟你复习呢先前我们讲的共同诉讼的章节。BC 间依照票据法96条呢是标准的连带债务人， 发票人呢跟背书人之间呢标准的所谓连带债务人对票款呢必须负连带责任，所以回归到我们之前共同诉讼章节讲的万年考古题啦，连带债务人间成为共同被告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那这个同学不晓得呢，还记不记得通说见解是普通共同诉讼，实务见解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个争议的关键就在怎么解释民法275条连带债务人间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最高法院认为这是呢既判例判决效力扩张的规范，所以说评价上认为有所谓诉讼法上合一确定的必要，但通说见解认为给付之诉的判决呢没有所谓对事项，没有扩张的问题，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又是各自独立，所以本案诉讼没有合一确定必要。因此原来第二小题的考点反而是拉回去复习一下连带债务人间到底是何种的共同诉讼形态。所以如果你采的是学界较多数的见解，连带债务人 B 跟 C 发票人跟背书人之间只是普通共同诉讼人的话，那代表 B、C 之间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这时候你列 C 为被告就是典型的反诉不合法。相反的，如果你认为说呢连带债务人间是所谓有合一确定必要的情形的话，那么呢 B 跟 C 之间法律上就是典型的有合一确定的情形，那么因此呢反诉的主体资格就具备，你可以列 C 呢为被告。主体资格过关之后呢，这个案子呢也不是同一事件，因为你的反诉主体资格一旦合法之后呢 ，A 告 C 的反诉呢，跟前面本案诉讼 A 跟 B 之间的诉讼当事人不同，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事件，所以结论上变成后面这个反诉程序完全合法。这就是我们书上解答的部分，为什么 C 的这个部分呢存在一些的不同的学说理论的争议，把整个的问题的争点呢跟推论的过程完整的跟同学做一个交代，涉及到新法259条之外呢，还顺便跟你复习一下连带债务人间共同诉讼的形态，因为两者之间紧密结合，你共同诉讼类型判断的不同呢，就直接影响到呢这个被告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法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简单的借由呢这个案例呢，把反诉章节最典型的实例题的考法呢跟同学介绍一遍，除了让你复习我们礼拜二讲的基本观念之外，也顺便让你熟悉了解一下这个单元初成国考的实例题的话最常出现的一个长相。好，那整个的第五章反诉单元相关的重点呢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呢还剩下两个小单元，第四章数字变更追加，还有第六章数字撤回。来，我们先来看比较简单的第六章数字撤回。整个第六章诉之撤回呢，法条的规定呢有够少有够阳春的了，这个你简单翻一下你的小六法，它只有从262条呢规定到264条，整个单元就短短的三个法条如此了。以后262条叫撤回的要件，263叫撤回的效果，264是反诉撤回的特别限制规定，就这三个条文如此而已。那这个诉之撤回的单元呢在国家考试呢不常见，就算出现了占的分数呢也都是比较少，可是各位千万不要忽略它，因为一旦考出来拜托你哦，这个单元能考的点就那两三个了，只要你考前愿意花10分钟复习一遍，考出来的所有题目通通都是送分题，越简单的章节反而越希望你一定要看，因为呢投资报酬率很高，你只要把一些万年考古题的重点呢法条的一些基本概念了解复习之后呢， 任何题目呢，对你而言呢，都是换汤不换药，非常的简单。怕是怕你连看都不看哦，明明是送分题的，反而你在考出来的时候呢，白白就丧失了这个呢拿高分的机会。好，那什么叫做速知撤回呢？同学翻到第二页，看一下基本的定义，这是处分权主义之下诉讼法上当然的一个制度设计。所谓的速知撤回指的是啊，原告起诉后随时可以向法院表示说不想告了，不请求为判决的意思。好，这是世界各国都一致承认制度。为什么呢？一来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二来呢减少送源呢，有助于呢合理分配司法资源。所以不管是英美法系、欧陆法系国家都一样，我们共通的基本精神是啊，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不一样，刑事案件涉及到所谓的国家公益，还有一些人民的重要法益。所以刑案各位都知道，有些叫告诉乃论，有些叫非告诉乃论。如果是非告诉乃论的犯罪的话，没有所谓撤回的问题，检察官一定要侦查终结呢做出处分。但是民事案件不一样，民事案件往往涉及到的只是人民呢私权间的纷争。所以世界各国的规定都说呢，既然只是涉及到私人恩怨、私人间权利义务的争执的话，国家绝对没有必要一定要强迫你告到底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道理。后你随时不想告，反正只是涉及到你们之间私权的纠纷，既然是私权纠纷、私人恩怨的话呢，你如果不想告、不想追究了，国家欢迎都来不及，后节省司法资源，避免法院的案件呢过度的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们如果愿意要撤回，不想要继续告下去，不希望法院审理的话，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绝对不会禁止你。因此呢，英美法系、欧陆法系国家都一样，民事案件呢都准许呢原告当事人呢在这个判决确定之前啊，随时呢可以撤回你的起诉，不要求法院加以审判。这就是所谓诉知撤回的概念。好，那第二点性质也很好懂，撤回呢是一个单独的诉讼行为，只要原告呢向法院单独为之呢即可。所以性质上呢是一个呢单独行为，并非是所谓的契约的概念，这是性质的一个基本观念。好，紧接着呢第一个考点来了，要件的部分。诉知撤回有什么样的一个要件呢？这个我国法的规定呢稍微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有些国家是尽量放宽诉知撤回的要件，鼓励这个所谓疏解送源后，所以你要撤的话我们高兴都来不及。所以有些国家撤回的要件非常宽松，但是呢观察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其实我国法关于诉知撤回的要件反而比起其他国家来讲严格了一些，后比较没有那么海阔天空，多了一些呢有的没有的限制啊。这个有的没有的限制就是你在国考作答的时候特别注意的细节。来，规定在262条关于诉知撤回的要件，你要合法的撤回你的起诉有哪些要件要遵守呢？第一个，必须由原告为之，这理所当然吧，因为原告是提起诉讼之人，解铃还须系铃人，诉讼当然得由提起之人加以撤回，这是不用多解释呢很基本的一个道理。第二个要件，要在判决确定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都已经三审的判决定验了，确定的案件没有所谓撤回的问题。再来第三个，需向法院为之，这你看一下就好了。来，第四个要件最重要，请你特别打两颗星，262条第一项的但书。这也是我们刚讲的，我国法上呢相较于外国立法例比较啰嗦的一个限制。262条第一项但书怎么讲呢？但被告以为本案之言辞辩论者应得被告同意。什么意思啊？我国法上有一个啰嗦的限制，就是原告你不是可以任意撤回哦，当你想撤回的时候，你还得看被告的脸色。被告如果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的话，你要被告点头表示同意，你的撤回才会呢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考出来无非就是要你写立法理由了， 二六条第一项代数的立法理由呢，你把刮胡印呢特别画起来，考出来记得一定要交代立法理由。这个考点没有人考你把条文抄一遍而已啦，都是要你解释一下背后的立法精神。为什么被告做过言辞辩论后就一定要得到被告同意呢？原来立法理由书提到啊，因为被告既然已经做过言辞辩论，表示说被告已经实际有攻击防御准备诉讼的行为了。那被告既然实际有准备诉讼攻击防御的行为的话，我们学理上就认为说，那被告也可以合理期待他可以获得一个胜诉的判决。这个不难懂了，立法者就认为说，被告都已经花精神花时间在言辞辩论准备本案诉讼认真攻防了，客观上可以期待说被告有机会获得一个胜诉的判决，所以我们要尊重被告的一个意思。因此呢，此时原告如果想要撤回起诉的话，反而必须要得到被告的一个同意。这就是刮胡印里面262条呢第一项但书呢最主要的一个立法理由。那除了立法理由之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小争点，同学注意一下。那么呢，你注记在刮胡印旁边，对照一下第二页性质的一个部分。这个法研所比较常出现了，国考倒是不怎么考了这么纯理论的东西。不过呢，很简单，你花10秒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呢？很多同学会误会说，哦，被告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应得被告同意。那同学问，哎，这样子好像跟我们第二页讲的性质不太一样。诉之撤回性质不是定性成原告的单独行为吗？既然是单独行为，为什么要得到被告同意？看起来这个诉之撤回好像变成诉讼契约一样，应得被告同意。但是国内学者一致的见解说，错，请同学不要误会。因为262条第一项但书被告同意，那只是呢立法政策上关于诉之撤回的一个特殊生效要件。你不能够因为说有这个特殊生效要件，你就把撤回的行为定性成诉讼契约，好像是原告跟被告间的契约一样，一定要得到被告意思表示的一致，不是这一回事啦。因为你仔细看就知道，262条所谓应得被告同意，它的前提是被告以为本案的言辞辩论。所以如果被告根本没有做过本案言辞辩论的话，原告撤回根本也不需要得到被告同意。换句话来讲，撤回的生效与否呢，并非100%一定要得被告同意，被告会有同意权的介入，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也就是特定在他以为本案言辞辩论时呢，才例外的需要得他的同意。所以我们学理上认为呢，这个被告的同意呢，只是一个诉之撤回的特殊生效件，但你不能够因为有这个条文，你就硬是把诉之撤回这个行为解释成是诉讼契约，变成原告跟被告间要意思表示一致了。这是呢关于262条第一项但书附带提醒同学呢稍微留意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呢262条第一项但书呢立法理由跟一些学理上的概念看完之后呢，你再往下看看一下呢刮胡七的部分。刮胡七说呢，那如果被告是一个必要共同诉讼的话，那么同学注记一下，不仅局限在固有必要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是一样，也就是你这个案子的被告如果是诉人，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不管是类似必要还是固有必要都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同意权同意撤回的行为呢，我们评价上叫不利的行为，所以应得全体供人的同意。所以如果被告有诉人，而且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的话，所谓同意权的行使呢，必须有全体被告为之。这个解释的小细节连接到共同诉讼理论56条第一款的说明呢，附带提醒同学简单留意一下。好，那么这是呢第四个要件262条第一项但书和关于被告同意权的一个相关规定。那第五个要件，这个你也自己看一下，本来呢同意权就不得附条件跟期限，这个是一个基本观念了。诉讼行为为了安定性考量期限，原则上所有的诉讼行为都不准你附条件跟附期限， 这个不是只有诉之撤回如此，几乎所有诉讼行为都有这个共通的法理适用，也就是基于诉讼行为安定性、明确性的考量呢，那么学理上认为所有诉讼行为原则上都不准附条件期限。这是第五个要件呢，简单的把呢背后的一些学理概念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第四点，撤回的程序，这个第二项以下到第四项的规定，这些都是技术的规范哦，同学呢自己呢稍微看一下就好，应以书状为之，应记载在笔录等等。那比较重要的是第三点，262条第四项，被告呢如果呢迟未表示同意与否的话呢，那么在10天内不置可否的话，视为被告同意撤回。这有一个262条第四项拟置被告同意的规定，那你简单把这个法条内容呢注意一下就好了。好，那么以上呢关于撤回的要件跟程序，我们就为同学介绍到这里。紧接着往后翻，翻到第6页，诉之撤回章节的第二个重点来了，叫做呢263条撤回的效力。这是所有诉之撤回章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规范。各位呢，将来买那个补习班历届考古题就知道，只要考到诉之撤回的，没有一个题目例外，一定都会考到263诉之撤回的一个效力，因为这也是我国法上面非常特殊的一个规定。来，你先把条文念一遍。263条有2项，第一项怎么讲呢？诉经撤回者呢，视同没有提起诉讼，但反诉不因本诉的撤回而失其效力。第二项说，于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最啰嗦就是第二项，本案经终局判决后，将起诉撤回者不可以再提起同一之诉。好，念完了。263这2项的条文，各位对照到讲义第6页以下，从第6页到第8页呢，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说明。除了第6页到第8页的一个介绍之外呢，那么它还涉及到了2个重要的实务见解。不过这2个重要的实务见解呢，请你呢注记在263条旁边，或者注记在了我们书上第6页旁边了。诉之撤回还衍生出2个呢，要请同学一并背诵的非常重要的实务见解。不过这实务见解我们是把它摆在诉之变更追加的一个单元，而不是摆在诉之撤回的单元。所以请同学注记一下，对照10至28、29页。这个呢，10至28页、29页呢，有2个呢重要的实务见解，66年台上字3320号判例，跟71年台上字3764号的一个判例。这2个判例呢，不只是在说明诉之变更追加的章节，也同时适用在诉之撤回的章节，所以是这2个单元共通适用的一个判例见解。你要把这2个实务见解对照着来看，那么理解263条才能更加的完整。好，那请你呢翻回第6页以下来，先不要急着看文字的说明，你先把呢263条翻译一下，先把同基本观念了解之后呢，你回头再看第6页以下的文字才看得懂了。其实立法者啰嗦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把诉之撤回呢分成2种情形。来，诉之撤回分成哪2种情形呢？第一种情形叫263条第一项，各位直接下结论。条文综合观察的结果呢，我国法关于诉之撤回的效力，教科书告诉同学采的叫区分说。那什么叫区分说啊？就是请你看清楚题目，看清楚题目问你的是一审没有判决前就撤回了，还是呢已经做过一审判决，也就是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才撤回。因为撤回的时间点不同呢，整个法条适用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所以讲白了， 区分说就是跟你区分你撤回的时间点很重要，撤回的时点不同呢，法条依据跟法律效果截然不同。好，第一种撤回的时间点叫做你很早就撤了，早到什么时候呢？一审没有做成本案判决之前，地方法院还没有判之前，你老兄就自己撤回起诉的话，那这时候法律的适用就是263第一项，第一项专门在处理呢一审未为判决前当事人就已经撤回的情况。好啊，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请问你了，法律的效果如何呢？来，法律效果的第一个部分，263条第一项说呢，视为没有提起诉讼。那这句话理解起来你绝对没有问题，船过水无痕，视为从头到尾呢原告都没有告过这个诉讼，所以法条说视为未起诉。好，那考试的重点来了，各位吼，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呢在考前拿出来稍微的复习一下，因为考题有时候蛮奸诈的啦，他绝对不会叫你呢只把条文抄一遍。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我好像写对了，这个题目的法条都抄上去了，为什么分数不高呢？因为法科的考试有些时候呢，他要你写的除了法条之外，还有一些背后的学理概念，或者一些衍生的实务解释论重点，那个关键字如果你没点出来，你只把条文抄一遍，分数不高啊。好，那视同未起诉呢，最高法院呢跟学说的见解怎么讲呢？精确的来说，所谓视同没有起诉呢，他强调的重点就是啊，你发现很多司法官考试补习班解答呢还会打出题字，请你自己加上这句话，这个东西你只要有念过有背过一定会啊，怕就是怕你完全没看过，不晓得原来人家还要叫你多写这句话。怎么说啊？民事诉讼法263第一项所谓视同未起诉，白话文的观念就是原本你提起的那个诉讼程序就这样烟消云散，自然而然的消灭了，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视为你从头到尾没有告过这个诉讼。所以呢，最高法院的判例说，因此什么叫自然而然烟消云散啊？实务上的做法叫内部行政牵结。各位在座如果在做书记官的就知道，直接你们就下一个行政牵结的公文呢，卷宗捆一捆放到统计室呢归档，这个案件就结束了。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讲呢，内部行政牵结即可，无庸对外为任何驳回的裁判，也就是你要写的关键字就是此时法院不用那么三八，还下一个驳回的裁定，说原告起诉不存在，已经被驳回了，对外无庸为任何呢驳回或者撤回的一个裁定都不用，他反正就这样自然而然烟消云散，这个案件就不见了，诉讼系数就消灭了，你们法院自己内部行政牵结呢归档报结就好了，对外完全不需要任何呢准驳的裁判存在。这就是第一个法律效果，视为未起诉，你衍生出来要多写的一些概念。再来第二个法律效果呢，同样是在263条的第一项，那么视同未起诉的情形之下呢，这个法条没有明讲，但是是在立法理由书里面提到的，视同未起诉，所以呢原告随时可以再另诉。所以如果你撤回的早的话呢，其实条件还不错，你只要在一审呢做成本案终局判决前赶着撤回起诉的话，诉讼系数虽然消灭了，但是将来你不爽不高兴，随时可以再针对同一事件另行加以起诉。这就是呢一审未为判决前呢撤回起诉的一个法律效果。你把这两个重点呢稍微的注记在法条或者你书本旁边。那至于第一项后半段还有一句话，但反诉不因本诉的撤回而失效，这个不用多讲了， 因为但书就算没有规定，各位自己逻辑也推得出来，所以但书一点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本诉反诉性质上既然是两个独立的诉讼，这是我们礼拜二讲过的，本反诉的性质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诉讼，既然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诉讼啊，废话，本诉呢不见得当然不会影响反诉吧。想也知道本诉遭撤回跟反诉有什么关系哦，我们两个性质上是完全独立的诉讼，所以本诉你撤回消灭了，那是你家的事，当然不会影响到被告的反诉，反诉还是独立有效存在，继续审理，所以反诉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本诉的撤回而失效，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就算条文没有特别规定，解释论上各位自己推呢，也推得出完全一样的一个结论。所以但书的部分我们就不再多加琢磨说明，你把黑板上绿色粉笔呢，这两个第一项衍生出来的解释重点呢，请你特别留意。好，再来第二种情况，那万一你撤的比较晚，来，刚刚你念的263条第二项就在处理这种情形。第二项怎么说呢？本案经终局判决后将诉撤回。很显然的，什么叫本案经终局判决啊？就是你撤的稍微晚一点，一审都做成胜败诉的判决了，一审已经有一个终局判决，胜败诉的判决存在后，你老兄到了二审或三审才想撤回了。第二项专门适用的考题就是题目告诉你他在二审或三审才想要撤回起诉，而二三审要撤回起诉就是最典型的本案经终局判决后你才想要撤回起诉者。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来，法律的效果呢就跟第一项不太一样了。第一个效果呢还是一样，本案经终局判决之后呢，唯一相同的就是呢，第一个法律效果啊，视为未起诉。这个第二项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呢，这是立法理由跟国内学说实务一致的一个见解。你只要撤回起诉，共通的效果都是呢，视为从头到尾没有提起过这个诉讼，船过水无痕。所以解说的重点来了，来，后面衍生出什么东西呢？写考卷注意，视为未起诉，你后面加注法院无庸为任何驳回的裁判，行政签结就好，对外不需要说原告起诉不合法驳回，或原告之诉呢经撤回加以驳回，对外不用做这些动作，完全不用有任何准驳的裁判。可是你请再多写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提醒同学考前再翻一遍，因为考试专门考你这个法条以外衍生的一些实务的一个借鉴。如果你是第二项的情形，视为未起诉，除了无庸对外为任何准驳的裁判表示之外，还有第二个观念，最高法院判例讲的怎么讲呢？原一审判决也当然失效，所有的考题都要你写这个观念。来，什么意思啊？这个点一下同学就清楚了。哎，请问你到二三审才做诉之撤回，这个跟你在一审没有判之前撤回有一个根本性的结构差异。什么差异呢？如果你是第二项一审经终局判决后才想撤的话，客观上一定存在过一个有效的下级审判决，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因为法条的前提就是你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所以在你撤回起诉的当下，客观上一定存在一个曾经做过的下级审判决，曾经存在过一个一审的判决或二审的判决，反正就是你下级审呢，这时候客观上已经存在一个呢有效判决存在了。啊，这个下级审曾经存在的有效判决怎么办呢？法律上的概念叫也当然失效， 一样烟消云散，自然而然那个判决就失效。那当然失效的观念就是法院也不用为任何废弃的裁判。所以这时候高等法院，假设你在二审高院才撤回起诉的话，高院不需要对外说原一审判决、原台北地院判决废弃不存在，不用。高等法院、上级法院对外也不用做出任何废弃下级审判决的一个记载，那么原下级审判决就这样自然而然烟消云散，也当然失效，内部行政签结即可。所以在选择题的预试里面就考过了，二审撤回起诉者呢，二审法院要废弃一审判决，这个选项就是错的，你对外无用为任何废弃的表示，原下级审的判决呢就当然失效。这是第一个法律效果的部分呢，跟第一项一样，但是请你额外补充的一个呢说明呢，原下级审判决当然失效的概念。好啊，不同的在第二个效果，263第二项立法者特别规定的跟第一项不同的地方在这边，如果你是第一项的撤回，原告随时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但如果你撤的比较晚，是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才撤，这时候263第二项白纸黑字就讲了，法条说呢不得复提起同一之诉。所以对照黑板上唯一的不同点在这边，你经过终局判决后才撤回你的本案的话，那么本案虽然烟消云散，当然消灭，当然失效，但你将来也不准再对同一个案件另行起诉了。那立法理由我们书上有写，263第二项立法理由是为了避免原告任意浪费司法资源了，听起来蛮好懂的。立法者说呢，你不可以呢，我们法院经终局判决了，经终局判决代表说法官已经花了很多的心思审理这个案件，又写成判决书，代表说呢司法资源已经投入，你已经耗费了呢相当的司法资源，那你耗费了相当的司法资源呢，我们虽然还是准你撤，但是撤了之后如果可以再让你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岂不形成了你当事人在整法院的情形，都已经判了这个判决不满意我就撤，撤了呢让他当然失效之后呢，我再另起炉灶，再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那想也知道不可能有立法者会认同这样的做法。如果呢认同这样做法的话，那等于变相的赋予原告呢可以去选择法院裁判的机会，只要一审判出来我不满意，反正我先撤，撤了之后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失效之后呢我老兄休息一个月，再针对同一事件再告一遍，换一个法官看会不会换做出对我有利的判决，啊如果换一个法官他还是判我败诉，没关系，我就赶快在经终局判决后再撤回起诉，那原本那个判决又失效，我再休息一个月再另行起诉，换第三个法官看看，一直换下去呢好像在买乐透一样，换久了总有一个法官会判我胜诉的。那各位想都知道，司法制度绝对不允许你这样的片面浪费司法资源，所以263第二项才说本案经终局判决后虽然还是准你撤，但撤了之后呢你将来就丧失针对同一事件再另行起诉的机会。那么以上就是呢法条的解释论上呢263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啊，区分你撤回时间点的不同呢，在整个法律效果上就产生截然不同的一个效力。那同学对照回第六页，第六页呢撤回效力的第二点，同学书上稍微看一下，第二点就是详细的用文字介绍263第二项，把我们刚刚黑板上讲的观念呢用文字的方式再跟你叙述一遍。像刮胡一就提到立法理由呢为什么禁止你在提起同一之诉，避免诉讼程序的一个浪费，避免你呢在玩弄法院任意浪费司法资源了。那刮胡二请你特别打两个星号，不难，但是呢有挖一个小陷阱给你跳来，什么意思呢？对回黑板上，原告不得另行提起诉讼， 来，为什么请同学特别拿两颗星号呢？因为呢，接下来第三个法律效果叫263第二项的反面解释，你一定得念过教科书，念过期刊论文才知道，原来它还有一个这么啰嗦的衍生解释论。来，什么意思呢？263条呢，条文的前提都是在规定原告撤回起诉后的效果，所以通说的见解认为263规范的对象是在规范原告，哦，原告撤回起诉后不能怎么样，能怎么样，反正规范的主体都是在规范原告，被告则不在本条规范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你唯一要记的一个重要结论。哦，原来263条都是针对原告所设的一个紧箍咒，都是在规定原告撤回起诉后的效力，被告则不在本条适用的范围内，因此呢，原告呢撤回起诉之后，虽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另诉，但反面解释，被告却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诉。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不懂的话，我们把书上案例画在黑板上，点同学一下，同学就很清楚了。今天假如考题这样考你，一审的时候，甲告乙告什么东西呢？确认呢某一个债权呢存在之数，确认 A 债权存在之数。好了，那题目就说一审呢法院判甲败诉，甲不服气，当然就上诉。好，可是上诉之后呢，开庭完了呢，他自己呢掂一掂呢，心里盘算一下，觉得这个案子的赢面不高了。看高院的法官开庭呢，对我一脸很不屑的样子后，显然我这个案件的凶多吉少后，到高院可能还是败诉。所以他自己摸摸鼻子想说，既然赢不了的话，那我就提早投降了，投降也不失为一个呢正确的选择后，所以甲就在高院的时候呢撤回起诉。那被告乙也同意他撤回，所以本案诉讼当然发生合法撤回的效力。好，这时候请问你，甲到了高院撤回起诉，这当然是最典型的263条第二项，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此时法律效果如何呢？法律效果叫做原判决一审这个甲败诉的判决当然失其效力，烟消云散，高院无庸为废弃的裁判。那本案诉讼也当然终结，高院无庸为任何驳回起诉的一个裁判。这是第一个效果。第二个效果叫原告不得再另诉。什么意思呢？对照完左边的案例之后，如果今天题目改考你说甲撤回没多久又不甘寂寞，回家越想越不对，觉得呢我好像撤得太早了，拼下去搞不好还有赢的机会，所以请问你啦，甲撤回起诉能不能针对同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同一事件 A 债权再提起一个确认 A 债权存在之诉？如果这样考你的话，甲所提的后诉就是典型的违反了263条的规定。那违反263条的规定呢，各位先前念过的249条第一项第七款怎么讲呢？违反263诉之撤回的规定者呢，法律效果叫做程序不合法，所以后诉讼直接以呢249条第一项第七款呢起诉违背263为理由，程序不合法驳回。这样考保证你不会写错，因为你只要看过263第二项就知道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违反的效果呢249条第一项第七款程序不合法驳回。可是很怪，法研所的考题换第二个方式考你，就一堆同学中箭落马。来，你会中箭的是呢第二小题的部分，如果题目改考你说甲撤回起诉后，现在反而变成乙要告甲，反而变成乙成为原告，列甲为被告，告什么呢？同一个 A 债权诉讼标的，告确认 A 债权不存在之诉。 反而是乙呢率先发难，提起这样的一个消极确认之术，确认 A 债权不存在。那请问同学，脑筋急转弯，后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补习班解答都告诉你，后诉合法。为什么合法呢？因为虽然乙所提的诉讼跟甲先前撤回的诉讼叫同一事件，很明显同一事件嘛。甲先前撤回的那个诉讼叫确认 A 债权存在，而乙现在提的是确认 A 债权不存在，原告被告互异地位，诉讼标的相同，诉之声明正相反，所以乙所提的后诉跟甲所撤回的前诉间标准的同一事件。那么同一事件又如何呢？这个情形是没有263适用，因为这个题目导出了重点，就是黑板上第三段讲的263第二项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请你切记是对原告的限制，对被告则不在此限。所以如果是诉之撤回之后，被告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的话，该同一事件反而没有违背263的问题，解释论上后诉反而变成完全合法。这就是我们黑板上的案例，请同学对照回书本第六页以下刮胡二的部分。刮胡二出题，这个标题特别跟你强调，这个263是对原告的限制，被告再行起诉则完全不受限。这个观念呢，请同学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么刮胡一跟刮胡二的同学看完就好了。至于刮胡三，请同学稍微打个叉。来，刮胡三的部分呢，为什么请你打叉呢？这个见解呢，目前为止并不是国内的一个通说啦，这只有骆永嘉老师呢，在各位书上注释四里面诉之撤回这一篇文章曾经提到过。那么也短暂的曾经在辅大法研呢，就考过这么一次而已啦。所以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学者个人的一个特殊见解，这个见解目前不被实务所采，更不是所谓通说的见解，纯粹是呢骆老师呢引进日本学说的理论呢来稍微的加以介绍。所以呢刮胡三的部分，同学如果没有时间怕说混淆观念的话呢，你倒是可以直接跳过去啊。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多研究一些纯理论的话，你自己呢等一下中场休息再把这个刮胡三呢稍微的看一下，文字的说明呢很精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了。这个呢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一个法研所的考试需求的话，倒是建议你呢刮胡三不用理它，因为目前这是骆老师个人呢比较少数的特殊见解，实务跟通说并不采，怕呢你念太多混淆观念起见，所以刮胡三课堂上不跟你多做说明，同学自己斟酌情形决定呢要不要去看这些呢留日派理论呢纯粹的一个概念法学介绍。好，那刮胡四也很简单，这个标题请你自己看。所谓的呢，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这个终局判决当然是所谓的本案判决嘛，这是概念的文字解释上理所当然的。那细部有一些琐碎的文字说明呢，也是一样，你有兴趣的话，花个两三分钟，等一下休息时间，自己把第七页的文字稍微的看一下。好，以上就是呢第二个考试的重点，诉之撤回的法律效果263条的一个相关规定。好，那262的要件，263的效果念完之后呢，简单的做一个题目呢来稍微的总结一下。来，你看一下第九页90年司法官这个考题。90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呢有够简单，送分题后，但是当年很多同学写的滴滴答答，有时候考你太简单，你反而疑神疑鬼呢不晓得说我陷阱，可是事实证明真的没有陷阱后，他就单纯考你一些的基本法条的理解而已。来，你看一下这个题目有多基本呢。90年司法官说啊，甲对乙提起一个给付价金1000万的本诉，诉讼进行中，乙又对甲提起一个双务契约对待给付的一个反诉，反正就是有本反诉同时存在就对了。好，那第一小题怎么问你啊？一审法院就该本反诉都做过终局判决后，甲要撤回本诉，是否要得乙的同意？来，第一个问号，很多同学非常兴奋，想说赚到了吼，这不就是把262条第一项但书抄一遍吗？ 那么呢，经过本案终局后判决后，甲要撤回起诉，要不要得到被告相对人乙的同意呢？当年很多同学很兴奋，直接讲要，理由是什么呢？把弹书抄一遍，被告以为本案言辞辩论者应得被告同意，所以考卷就写说，本案既然已经经过终局判决了，表示被告一定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了，所以呢，一定要得到被告的同意，撤回才有效。各位这样写就掉到小陷阱里面了。第一个问号，当年出题者要考你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本案有没有经终局判决，跟被告有没有做过本案言辞辩论，法律上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再讲白一点啊，谁告诉你说法院判决的结果呢？我应该说，谁告诉你说呢？法院做成判决，一定是被告有来开庭辩论，不一定哦。因为后面你会学到，我国法上是承认一照辩论判决的。什么叫一照辩论判决啊？规定在385条以下了，后面下册才会讲到。所谓一照辩论判决，指的就是被告无正当理由不来开庭、不来陈述的话，法院也可以依照到场原告一照的陈述加以裁判。所以既然我国法上承认一照辩论，所以逻辑上我们强调的重点就是，本案虽然经过终局判决了，但不代表被告在一审一定有来开庭，一定有做过言辞辩论。所以第一个问号，你看我们书上还有一般补习班解答怎么写的，他会告诉你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你自己考卷写清楚，应否得到乙的同意，要看乙在一审程序中有没有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如果有，当然要得到他的同意啊；如果没有的话，撤回还是不用得到他的同意。你只要注意这个小细节，不要掉到洞里面就好了。这是第一个问号，甲撤回是否应得乙的同意。好，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号，甲撤回本诉前，乙要撤回反诉，是否应得甲的同意？当年考出来最多人看不懂的就是第二个问号。第二个问号说穿了，考的真的是蛮低级的哦。当年是所谓的期刊论文型的考法啦。这个问题呢，严格来讲根本不是问题，讲来听一点啦，有点学者在无病呻吟哦。没有问题，硬是要想一个问题出来，非常琐碎的一个小争点。什么样小争点呢？同学睁大眼睛看清楚，第二个问号在问什么？甲还没有要撤回本诉前，就是本诉还存在之前呢，反而是被告乙想要先撤回反诉。请问你了，反诉如果想要撤回的话，要不要得到相对人，也就是反诉被告甲的同意呢？这个问题在实务上不是问题，为什么呢？实务的见解认为，本诉跟反诉既然是独立的诉讼的话，所以呢，回归262条第一项的法理，262条第一项弹书的法理精神就是，你要撤回，为什么要得到相对人同意？因为相对人如果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相对人就可以期待获得胜诉的判决，所以相对人这个期待胜诉判决利益应予保障，所以才特别规定说撤回应得相对人同意。如果相对人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的话，那可是呢，有一个小问题点在于啊，262条第一项你看清楚，第一项批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原告两个字，所以262跟263都一样，学者的见解说后，这两个条文专门为了原告量身定做，只有原告要撤回起诉的时候才有262、263的一个适用。好，那又如何呢？你回到这个题目看第二个问号，第二个问号是被告乙要撤回反诉，因此有学者就说，这个乙呢在本案诉讼的地位是被告，所以被告要撤回反诉的话，不能直接适用262， 因为262的法条前提是原告要撤回本诉的时候才有这个条文的直接适用，那如果是被告要撤回反诉的话，法理上必须解为类推适用262第一项。各位真的是有够无聊的考点哦，他就是硬是跟你玩文字游戏，硬是说262条字面上是针对原告规定，所以只有原告撤回本诉才能直接用这个条文了、如果是被告要撤回反诉的话，这个条文还是可以用，但是用的前提叫做类推适用。所以类推适用的结果呢，如果相对人也就是呢原告甲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的话，那么已要撤回反诉仍然要得到相对人甲的一个同意。就这么无聊的一个小考点，到底是直接适用还是类推适用，这个无聊的争议同学了解一下就好了。好，那么这是第二个问号，紧接着看第三个问号。第三个问号是考你264条的特别规定，甲撤回本诉后，各位啊，第二、第三个问号，请你观察清楚哪里不一样。第二个问号是甲还没有撤回本诉前，乙要撤回反诉啊。第三个问号是甲已经撤回本诉了，是本诉已经先合法撤回后，被告乙想要撤回反诉，这个时候反诉的撤回是否要得到原告甲的同意？那第三问号单纯考你背条文，264我国法有一个呢饱受批评的规定，264怎么讲呢？本诉经撤回后，反诉的撤回反而不需要得原告同意，所以你注记在264旁边，这个教科书告诉你构成262第一项但书的例外，例外的不用得相对人同意，不管相对人有没有做过本案言辞辩论都不用得到相对人同意，这是264条的特别规定。但这个法条适用的前提是本诉先合法撤回后，反诉的撤回才不用得到相对人原告同意。那这个法条同学注意一下，考出来麻烦你自己见招拆招，怎么讲呢？像90年司法官第三小题考出来的话，各位就不用啰嗦了，两三行就搞定。因为当年90年司法官的第一小题呢占的分数很少，所以第三问号顶多分到3-4分的配分，如此而已。如果这个争点只占个3-4分，同学就不用写太多后。264条条文抄一遍，然后稍微呢交代一下立法理由就好了。立法理由何在呢？为什么本诉经撤回后，反诉的撤回不需要原告同意呢？这个立法理由在各位书上的第三页刮胡四，请你往前翻第三页的刮胡四怎么讲呢？264条的立法理由说啊，因为有本诉才有反诉，所以如果本诉因撤回不存在，反诉的撤回呢自无需原告的同意，这个叫做立法理由，我们原文照抄。可是吼，学说的批评了很多，严格来讲264条真的是一个莫名其妙错误的立法。怎么说呢？如果只占了3-4分，你当然就把第三页那个立法理由呢抄一遍，2-3句话而已。可是呢，如果占的分数多一点呢，甚至有些研究所的题目专门考你立法论批判的话，那你注记在第三页刮胡子旁边，这个264的立法理由很多人在骂，骂的点在哪里呢？不难懂，同学你只要多看两遍就知道。学者的批评是这个立法理由呢非常的奇怪，有一点呢答非所问，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说呢？你再看一遍，为什么本诉撤回之后，反诉撤回就不用得到相对人原告的同意呢？立法者说他的理由是前面的两句话，因为有本诉才有反诉，所以本诉如果撤回不存在，那反诉的撤回呢当然就不用原告同意。什么叫做似是而非答非所问的理由呢？你多念两遍就会发现，这个立法理由好像跟条文内容呢都不起来，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说服力，好像并不是一个呢实质上的依据。它的这个逻辑就好像说呢，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呢，所以呢我们去呢结婚好不好？仔细想一想，天气很好呢跟去结婚有什么关系呢？你仔细想前后文的对照好像没有关联性，这个逻辑就好像你再看一遍，有本数才有反数，所以本数如果撤回不存在，反数的撤回就不用原告同意了。这个仔细想是错的，为什么呢？正确的理论应该是本诉跟反诉性质上是各自独立的诉讼，既然是各自独立的诉讼，那么呢原告就是相对人，如果针对反诉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那基于同一个立法理由，他客观上也可以期待获得胜诉判决。所以严格来说，你要撤反诉还是得得到他的同意，跟你本诉有没有撤回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所以264条立法理由有点牵强，硬是以呢本诉撤回不存在了，所以反诉的撤回不用得到相对的原告同意。这个学说上认为啦，法理上似乎有一点牵强，但是骂归骂吼，没有改之前264依旧存在，考出来你还是得把这个理由呢跟条内容稍微的描述一下。好，这是90年司法官第一小题呢，这三个问号我们就为同学说明到这边。接着你看第二个问号更简单，一审法院就本反诉均为终局判决后，甲乙分别合法撤回本反诉，该一审的判决是否确定？没有，考的就是黑板上这个观念照抄一遍。本案经终局判决撤回起诉，法律的效果是诉讼系数消灭，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就是要同学把这个实务见解关键字点上去。而一审判决既然当然失效，当然就不会有所谓先行确定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号。甲乙可不可以再提起同一之诉？第二个问号更简单，263第二项照抄一遍，甲乙呢都不能针对同一事件另行再提起同一之诉，顶多你把立法理由稍微交代一下，263第二项立法理由怕你浪费司法资源了，这是呢非常简单的送分题，第二小题的一个概念。好，那么整个呢262条到264条这三个条文的规定，我们就用呢90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把这三个条文相关的解说的重点完整的为同学复习一遍。紧接着你再往后翻，看到第12页，来诉之撤回第三个考点，也是最后一个考点的这个律师跟司法官的考试呢不太常出现，倒是法研所跟书记官的考试比较常出现，因为第三个考点叫概念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名词请同学比较一下，不要加以混淆。好，什么样相似的名词呢？书上列了四个，但是考题会看到的只有第一跟第四，因为二跟三有够简单，相信同学的基本智商绝对不至于混淆了，所以二跟三课堂上就不再重复说明。诉之撤回跟诉之变更舍弃的关系，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诉之变更跟下册讲完舍弃之后，同学回来自己看一定看得懂，所以课堂上不多花时间，唯一提醒你的是第一点跟第四点。来，概念比较的第一个概念叫诉之撤回跟上诉撤回，这个东西拜托同学后书记官考过问答题，很基本的观念花一分钟点你一下就好了，很多同学不点的你还真的会误会哦。来，误会什么呢？你现在262条以下看到的应该这样说啦，你以后看到所有的文字叙述，不管是教科书期刊论文还是补习班用书都一样，我们呢约定俗成的一个惯例就是，如果是用诉之撤回这四个字的话，专指起诉的撤回，这是诉讼法上一致的一个见解，讲诉之撤回呢没有特别注明的话，专指起诉的撤回，所以你自己不用想东想西后，只要看到诉之撤回呢就是专指起诉的一个撤回，法条依据是262到264的规定。相反的，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在书上提到，叫上诉的撤回，这是规定在上诉审呢459条以下，各位下册才会看到的。 那这两个名词是截然不同的观念。上诉的撤回指的是呢，上诉人呢不想要进行上诉程序，所以他希望法院呢终结上诉程序，这个叫撤回上诉。那撤回上诉的效果跟撤回起诉不一样哦，撤回起诉才有263的适用，什么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啊，如果题目是说撤回上诉的话，撤回上诉的效果规定在459条，它的效果叫原判决先行确定，依照一审判决的内容先行确定。所以撤回上诉不会让整个诉讼系数消灭，没有了，撤回上诉只会让上诉审的系数消灭。上诉审系数消灭的结果，法律上的效力叫原判决先行确定，先行依照一审的内容确定。一审判甲败诉，甲上诉到二审之后自己发神经撤回上诉，撤回上诉的结果，法律的概念叫甲的诉讼在一审败诉确定。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撤回上诉什么原判决呢当然失效，原诉讼系数当然消灭，没有这回事哦，那是撤回起诉的效果。撤回上诉很严重，会导致你的案件在一审下级审先行确定。这就是呢第一个概念比较，请同学厘清撤回起诉跟撤回上诉的一个不同点。这稍微点一下，同学看一下这个表格文字的说明呢，观念应该就非常清楚了。再来呢，最后会考你的第四个标题，这个国家考试没有出过，但是研究所考过一个纯学说的理论，叫诉之撤回跟声明简说的差别。这个专题呢，等一下下半堂再讲，因为它是结合第四章诉之变更追加，你必须第四章诉之变更追加255条念完之后，回过头才有办法看这个专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请你往前翻，翻到这三个小单元里面，最后的第四章诉之变更追加。来，进入到证据章节这个重头戏之前呢，最后一个小单元，你往前翻看一下第四章所谓的诉之变更追加。虽然这是一个小单元，但是国家考试呢出现的频率还算蛮高的。这个章节有一个特色，它的特色在于啊，不太可能呢独立完整的出25分，是有过啊，但是几率不高。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章节都担任了跑龙套呢串场的角色，也就是一个题目25分里面，大概夹杂个5分8分呢一个小争点的穿插演出。所以虽然呢它是一个小章节，但是相对来讲呢，在国家考试呢出题的频率反而高，高的地方是它经常跑龙套，在一个实例题里面可能是第一小题或第二小题给你占个5分8分，因此呢以频率来讲出的几率还真的蛮高的哦。这个各位你的小六法呢，如果是买补习班出版的小六法的话，你自己翻到255条就知道。255条数字变更追加的章节呢，补习班的用书后面都给你挂号附一大堆国家考试的题目，那这个255条呢后面所附的国考题目一头拉布，因为它真的频率蛮高的，但是占的分数都不重了，跑跑龙套占个5分8分。所以呢相关的概念同学呢借这个机会稍微了解一下。好，那什么叫数字变更追加，同学翻到10-2页看一下基本定义。诉之变更追加的定义有够简单，诉之三要素只要在审判中其中一个有变动就叫做变更，其中一个有增加这就叫追加。所以这个定义呢真的是有够好懂了，它是以诉之三要素为核心。那么定义就是呢，审判过程里面只要呢当事人、诉讼标的、诉之声明、诉之三要素当中任何一个有变动，这个叫诉之变更啊；任何一个有增加，这个叫诉之追加。举一个呢简单的案例，如果今天题目说甲本来告乙告什么呢，179条不当得利要求乙的返还 A 物， 甲对乙呢起诉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返还 A 物，诉讼进行中，甲觉得怪怪的。甲呢经过高人指点，告诉他说，哎，你那个请求权哦，诉讼标的写不当得利，怪怪的，你要不要考虑改成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比较对？他回家想一想，嗯，有道理，所以第二次开庭就跟法官讲，报告法官，我那个诉讼标的呢，要从179呢变动变更成为767，那这个情形就是典型的诉之变更了。反正只要审判过程中诉之三要素任何一个要素有变动，这个呢就叫做诉之变更。同样的啊，什么叫诉之追加？追加指的就是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同样以黑板上这个案例，教科书经常举例是说，甲呢经过朋友告知之后，认为说除了179之外，哦，我这个案件是请求权竞合，我还有767可以告，所以他就增加一个767。第二次开庭就跟法官讲，报告法官，请你帮帮忙，用选择合并的方式，我现在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请你随便挑一个有理由呢判我胜诉，我保留原本旧的179，增加一个新的标的767，啊，这种保留旧的增加新的就是所谓诉之追加。这就是一开始呢第二页诉之变更追加章节非常简单的定义，反正只要诉之三要素哦，其中一个有增加就是追加啊，其中一个有变动就是变更了。好，这个观念懂了之后呢，第二页以下一直到第四页，这个请你自己看哦，书上只是采用一般教科书的编排模式呢，细分成你看第三个标题类型啊，当事人的变更追加，还有呢诉讼标的的变更追加，还有诉之声明的变更追加，这三种类型当然都叫诉之变更追加，因为我们概念法学定义论里面所谓的诉之变更追加，本来就是指呢诉之三要素里面任何一个有变动增加，都是典型的所谓变更跟追加。唯一有一个呢学理上稍微热门讨论的，在第二页跟第三页，叫做当事人的变更追加是否应加以允许。那这个是以前诉讼法研讨会曾经讨论过，早期有一些不同的争议，现在通说见解都统一了，当事的变更追加当然也算诉之变更追加。所以各位斟酌时间啦，你如果呢很忙的话呢，这两页你也不用看了，反正记结论，现在通说都是准就对了。如果你对这个法治的严格呢学理的论争过程有兴趣的话，你自己再对照一下第二页到第四页的说明。好，那么这是呢关于诉之变更追加基本定义呢，我们就先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中场休息前，请你先看到第四页。定义看完之后呢，来看一下要件限制哦，第四个大标题，还有第五个大标题，变更追加的允许，四跟五这两个标题，请同学合在一起看，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所以请你合在一起看了，他们在讲什么呢？255条的规定。各位呢休息前呢剩下一个小地方，请你留意一下255条在讲什么呢，它是变更追加章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文，89年做了大幅的修正，细部的内容下半堂再介绍，中场休息前只是先跟你把前导的法理观念还有修法的背景呢请你注意一下，大方向那个呢前导的法理介绍完之后，细部条文的介绍下半堂呢再接着来看。好啊，什么样前导的法理啊，整个诉之变更追加呢学理上实务上跟考试上只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我们大家来研究说变更追加要不要给他一点限制，什么意思呢？立法论上有些国家采的是不限制说，什么叫不限制说啊，原告你随时高兴随时可以变更追加，也就是呢如果你采的是不限制的一个立法主义的话，今天你是原告甲，你第一次开庭觉得告179比较好， 第二次开庭你可以变更成767，第三次开庭你又可以变更回179，第四次如果你又发神经，你可以变更成184，随你高兴。所以呢，不限制的立法主义就是呢，原告你随时可以做任意的变更追加。那我国法不采这一套，多数国家也都不采这一套，为什么呢？各位想就知道，如果数字变更追加采不限制的立法主义的话，一定会造成严制诉讼，而且严重侵害被告的防御权。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一方面怕严制诉讼，二方面怕侵害被告的防御权，所以世界各国多数呢都采限制主义的立法。怎么说啊？各位看一下就晓得嘛。如果完全不限制，那还得了？这个案件一定会延宕诉讼。你第一次开庭说179，第二次又变成767，第三次又变为179，毫无限制的话，那法院不就让你耍着玩的？你今天每次来开庭，每次变的把戏都不一样，我们就要等你一直变更、一直追加下去，没完没了，这个案子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所以为了避免延宕诉讼，不能准你任意变更追加，好的道理也是，你还得兼顾被告的防御权。如果呢允许你做任意的变更追加，一定会侵害被告的防御权。被告呢今天第一次开庭接到起诉状，你的诉讼标的179，他回家熬夜赶快写了179的答辩状。第二次开庭的时候，你可以整他啊，我现在不告179了，我现在改告767了。被告要回家熬夜找呢767的攻防答辩方法，好不容易写完了。第三次开庭，甲又当庭表示，我现在变更成184了，你又变一个请求权，被告要回去重新攻防，重新准备，过度侵害被告的防御权。所以基于以上这两个理由呢，立法立上，我国法采的是限制主义，不准原告任意变更追加。你要变更追加，要有一些的要件限制。那什么样的限制呢？我国法上很畸形啊。255条第一项原则呢，限制的很严苛。来，怎么个严苛法？各位看255条第一项，这是呢也算学者有在批评的地方了。这个叫立法论的一个呢不协调。怎么不协调呢？各位看第一项，诉状送达后，你把送达后圈起来，起诉状只要送给被告以后，原告就不可以把诉讼做变更追加了。断到这边为止，这个叫前半段的原则。那各位请问你一件事，原则看起来我国立法者好严格哦，只要起诉状送到被告手上就不准变更追加了，这么严格的限制那是世界各国很少见的。只要状子呢起诉状交到被告手上之后，你就死定了，永远不能变更追加。这是呢原则呢非常严苛的限制。那各位想就知道，如果这么严苛的话，实际上等同于架空的所谓诉之变更追加制度。只要我的起诉状送到被告手上，那我的诉之三要素就永远不能变更追加了，似乎又矫枉过正，限制的太过严格了。就是因为这样被人家骂，被人家批评，所以89年修法越修越畸形。怎么修呢？在原则之外呢设置例外的规定。大家也知道哦，只要起诉状送达被告就不能变更了，那真的对原告太严格，实质上等同完全架空诉之变更追加制度。所以赶快亡羊补牢，89年怎么修呢？增设了7个但书，但有下列7种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什么叫不在此限啊？就是你符合但书所列的7款情形，诉状就算送达到被告手上，原告还是可以任意变更追加。所以其实仔细看立法论真的蛮畸形的，前面设一个有够严苛的条件，什么诉状送达到就不准变更追加，后来被人家骂一骂说这样会架空变更追加制度，骂一骂马上就能改成说啊，我们就开后门设计例外啊，例外呢不设计则已，一设计就设计了7个情形，只要你有下列7款情形的话，例外的原告还是可以做任意的变更追加。这就是我国现行法的现况，255条的一个体系背景。在处理呢 变更追加的限制以及例外的情形。那先把这个前导的法理概念呢先理解到这边。那至于哪七种例外的情形，这七款的细部说明呢，我们呢休息之后呢下班的时间再接续来看。同学有问题呢等一下再问好，这个中场呢休息打一个电话好，所以呢等一下呢有问题的同学我们就9:40下课之后呢再来讨论。